夜里最怕孤单，没有我你怎么办？你的心事还有谁明白？为什么放手？为什么离开？不是说好吗？为什么放手？为什么离开？不是说好吗？要一辈子相爱。恍恍惚惚坐着，想起那些快乐，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。我不懂，能不能 很好玩， 很搞笑，很无语，很奇葩， 九六九， 朋友圈。 OK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 咪了个猫，发表。我在机场候机，旁边坐了一个老外呢，在用谷歌把英文翻译成中文。我瞄了一眼，大概是什么"我要汉堡、薯条、可乐"什么之类的。结果过了一会儿呢，他就去点麦当劳了，很吃力的跟服务员说明白了之后呢，终于松了口气。服务员也很开心的，然后问他说："请问汉堡要什么汉堡呢？薯条要中薯还是小薯呢？可乐是中可还是小可呢？"他瞬间都懵了，把我笑惨了。画框发表，刚给前任发一条信息说："想你，不知道分手这么久你过得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爱你？你总是长不大，需要别人照顾，就连过马路也会忘记看红绿灯，一定要别人牵着你的手才安全。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。"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考了驾照了，以后出门注意点。 受不了了， 困死发表。亲情是什么呢？虽然平常我也经常打骂弟弟，但每当有人嘲笑他又黑又丑的时候，作为哥哥，我一向是当成自己的事儿。哎，为什么双胞胎就得长得一样呢？老是我被打。快闪发表。同桌跟我说他讨厌打瞌睡，我说那你还整天睡觉啊？他回我："我讨厌瞌睡，所以要打瞌睡嘛。既然讨厌，当然要打啦。" 无语了。 文道快点。一，瓜子脸的女人呢，睡的都是美容觉；包子脸的女人嘛，就只能睡回笼觉啦。二，什么样的恋情才是最长久的恋情呢？答：自恋。 好吧。 三，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家长都喜欢让孩子学钢琴，你为什么不学画画呢？这样哪怕你画的再烂，邻居也不会知道的。锅包肉博士发表，昨天晚上呢，带着女朋友去吃火锅，我问服务员："你们是不是加罂粟壳了？"服务员回我："我们是正规火锅店，绝对没有。"我就跟女朋友说："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不是上瘾，是你太馋了。" 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。不知道你喜欢吃辣吗？据说喜欢吃辣的人寿命更长，哎，爱吃辣椒的人群呢，总死亡率下降13%。辣椒素在调节冠状动脉血流量的细胞机制当中发挥着作用。爱吃肉类的人呢，具有更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收入往往会更低一些，教育程度也更低一些。这个研究到底是谁研究的？你站出来，我保证不打你。我们喜欢吃肉怎么了？ 瞬间的